张释之《冯唐列传》第42。张廷尉释之者，堵阳人也，字季，有兄仲同居，以资为季郎，是孝文帝，十岁不得调，无所知名。释之曰：“久患减重之产，不遂，欲自免归。”中郎将袁盎知其贤，惜其去，乃请喜释之补业者。释之既朝毕，因前言便一事。文帝曰：“卑之，无甚高论，令今可施行也。”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，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，久之，文帝称善。乃拜释之为业者仆役。释之从行，登虎卷，上问上林卫诸禽兽部，十余问卫左右侍，尽不能对。虎卷色夫从旁代卫对上所问禽兽部甚稀，欲以观其能，口对响应无穷者。文帝曰：“礼不当若是耶？”谓无赖，乃召释之，拜色夫为上林令。释之久之前曰：“陛下以将侯周勃何如人也？”上曰：“长者也。”又复问：“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？”上复曰：“长者。”释之曰：“夫将侯、东阳侯称为长者，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，岂效此色夫喋喋利口结己哉？且秦以任刀笔之利，利争以气急苛察相高，然其必图文具耳，无恻隐之实，以故不闻其过，凌迟而至于二世，天下土崩。今陛下以色夫口辩而超迁之，臣恐天下随风靡靡，争为口辩而无其实。且下之化上，急于影响，举措不可不审也。”文帝曰：“善。”乃止，不拜色夫。上就车，召释之参圣，徐行。问释之秦之弊，具以至言。至公，上拜释之为公车令。请之，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，不下司马门。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，无得入殿门，遂何不下宫门不敬，奏之。薄太后闻之，文帝免官谢曰：“教儿子不谨。”薄太后乃时使承诏赦太子梁王，然后得入。文帝由是其释之，拜为中大夫。请之，至中郎将，从行至霸陵，居北临侧。是时慎夫人从，上指示慎夫人新封道曰：“此走邯郸道也。”使慎夫人鼓瑟，上自以瑟而歌，亦惨凄悲怀，故谓群臣曰：“嗟乎！以北山石为果，用柱序琢尘，如漆其坚，岂可动哉？”左右皆曰：“善。”释之前进曰：“使其中有可遇者，虽故南山犹有隙；使其中无可遇者，虽无实果，又何期焉？”文帝称善。其后拜释之为廷尉。请之，上行出中卫桥，有一人从桥下走出，乘于马惊，于是使祭卜，属之廷尉。释之质问曰：“ 县人来闻毕密桥下，久之以为行已过，即出，见成于车骑即走耳。廷尉奏当一人犯毕，当罚金。文帝怒曰：“此人亲经五马，五马赖柔和，令他马，故不拜伤我乎？”而廷尉乃当之罚金。是之曰：“法者，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。今法如此而更重之，是法不信于民也。且方其时，上使立诛之则已。今既下廷尉，廷尉天下之平也。一轻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，民安所挫其手足，为陛下察之。”良久，上曰：“廷尉当是也。”其后有人到高庙坐前玉环，不得，文帝怒，下廷尉制。是之按律到宗庙服御物者为奏，奏当弃事。上大怒曰：“人之无道，乃道先帝庙器，吾属廷尉者欲治之足，而君以法奏之，非吾所以共成宗庙义也。”是之免官顿首谢曰：“法如是足也，且罪等，然以逆顺为差，今道宗庙器而足之，如有万分之一，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，陛下何以加其法乎？”久之，文帝与太后言之，乃许廷尉当。是时，中尉调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田开见世之持一平，乃结为亲友。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。后文帝崩，景帝立，世之恐称病，欲免去，据大诸志，欲见谢，则谓之何如？用王生计足见谢，景帝不过也。王生者，善为黄老言，处事也，常召居庭中，三公九卿尽会立。王生老人曰：“吾袜解，故谓张廷尉为我解袜，视之贵而解之。”既已，人或谓王生曰：“独奈何挺辱张廷尉，使贵解袜？”王生曰：“吾老且贱，自夺终无益于张廷尉。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，吾故了辱廷尉，使贵结袜，欲以重之。”诸公闻之，贤王生而重张廷尉。张廷尉是景帝岁余，为淮南王相，由上以前过也。久之，世之族，其子曰张志，字长公，官至大夫，免。以不能取容当世，故终身不仕。冯唐者，其大夫赵人，父喜代，汉兴喜安陵。唐以孝著，为中郎署长，是文帝。文帝辇过，问唐曰：“父老何自为郎？家安在？”唐据以实对。文帝曰：“吾居代时，吾上时间高屈，朔为我言赵将李琦之贤，战于巨鹿下。今吾每犯，亦未尝不在巨鹿也，父知之乎？”唐对曰：“上不如廉颇、李牧之为将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以？”唐曰：“臣大父在赵时，为官帅将，善李牧。臣父故为代相，善赵将李琦，知其为人也。 上祭文廉颇李牧为人梁月，而伯弼曰：“嗟乎！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，吾岂忧匈奴哉？”唐曰：“主臣，陛下虽得廉颇李牧，弗能用也。”上怒，起入禁中。良久，赵唐让曰：“公奈何重如我，独无见楚乎？”唐谢曰：“鄙人不知忌讳。”当世之时，匈奴心大入朝挪，杀北地都尉昂，上以胡寇为意，乃卒复问唐曰：“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？”唐对曰：“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，贵而推古，曰捆以内者寡人治之，捆以外者将军治之，军功爵赏皆决于外，归而奏之，此非虚言也。臣大复言，李牧为赵将居边，军事之租皆自用享事，赏赐决于外，不从中扰也。委任而则成功，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，前选车1300乘，购计13000，百金之士10万，是以北逐单于，破东胡，灭丹林，西益强秦，南之韩魏。当世之时，赵击霸。其后会赵王千利，其母昌也。王千利乃用郭开禅卒诛李牧，令严据待之，是以兵破势北，为秦所秦灭。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，其军士卒尽以享士卒，出饲养前5日一垂牛，享宾客军力射人，是以匈奴远避，不进云中之塞。鲁曾一入，上率车骑击之，所杀甚众。夫士卒尽家人子，起田中从军，安之尺及5服，终日力战，斩首捕虏，上公幕府一言不相应，文吏以法绳之，其赏不行，而吏奉法必用。臣愚，以为陛下法太明，赏太轻，罚太重。且云中守魏尚作上公，首虏差6级，陛下下之吏，削其爵，罚坐之。由此言之，陛下虽得廉颇李牧，弗能用也。臣诚于触忌讳，死罪死罪。文帝曰：“是日令冯唐持节设位上，复以为云中守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，主中尉及郡国车事。7年，景帝立，以唐为楚相，免。5帝立，求贤良，举冯唐。唐10年90余，不能复为官，乃以唐子冯岁为郎，岁字王孙，亦其事，与于善。”太史公曰：“张继之言长者，守法不阿谀，冯公之论将帅，有位哉，有位哉。”语曰：“不知其人，是其友。二君之所称颂，可助郎庙。”书曰：“不偏不党，王道荡荡；不党不偏，王道变变。张继冯公尽之矣。”